谢谢。 大家聽到熱血沸騰，我想即算了，也不是叫大家即一直戳住下去，都要想想怎樣解救。第一個解救的方法就是記住支持這個城寨，轉數快 FPS 2629640，即還講得多久得多久，當然是有些人問我會不會即是離開香港回加拿大，我覺得在現在這個時間呢就是會害怕的，我相信等於過去那七個月很多時間我都會害怕的，我做完節目落去樓下我都害怕的，因為要害怕那些人來埋伏來襲擊我等等。但是你想起其他犧牲了的人，你就會知道是就算害怕都要頂下去，包括你想起那些醫護夜在個病房裡面對著這些刁民、啊、病人、啊、對著一些全部都是講普通話的病人，那時候那種心情又要 serve 他們，又要被他們罵，然後繼續仍然要去害怕他們傳染，又要去盡忠職守的時候。所以呢就記住，醫護罷工不是為自己，是為香港，是為救香港的。我們一路都是支持這個醫護罷工的，已經有成效了。今天第二階段什麼封埋深圳灣和機場，這個是我們的目標，如果不是進入第二階段罷工，盡量解釋給身邊的人聽。那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這樣那我都想即交代一點我們的工作，其實因為一路上個禮拜呢就我同阿邝永宣都忙于咧，就系、是、去即系、就是、组织啲物资。咁咧，因为呼吁咗之后咧，就啲朋友咧都陆陆续续咧，就系、是、有 PM 我哋啦、email 啦、WhatsApp 啦。咁亦都有一啲物资咧，系已经咧系即系空运咗到嚟啦。咁咧就真系好感谢大家嗰种嘅即系旁观而不就手，就算海外嘅朋友都好啦，身体力行。咁到咗物資就唔會停留喺我哋呢度嘅，咁我哋一部分我哋自己去派俾嗰啲嘅清潔工啊等等呢啲，咁另外咧我哋就會同唔同團體合作，已經聯絡咗一部分嘅啦。咁佢哋有分發開物資嘅經驗，因為我隨便咁樣走落去咧，就俾藍絲廢腦襲擊都唔出奇，搶曬啲口罩咁樣。咁所以咧就我哋會同嗰啲團體合作咁樣去分發。大家記住唔好上嚟揾啦，呢度唔會有嘅，亦都唔會賣嘅。大家記住，我哋係唔會發售嘅嗰啲嘢。大家俾我哋嘅物資，我哋係會派出去嘅。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城寨作為一個香港人自力救濟嘅其中一個平台。好多嘅，我覺得而家小店有小店，咖啡店有咖啡店，代購嘅有代購，但係佢哋都好慘啊！韓國代購就俾人搶貨啦，然後大陸佬截佢哋單啦，去同供應商中間加價，然後攞走曬啲貨啦。韓國佬就撲街喎，結果就真係自己毀約喎，咁樣即係殺賴喎，咁樣即係好鬼慘。即係想幫香港人做事咧，其實好多人有熱心，但係而家係要排除萬難嘅，真係聯絡供應商啊等等，運貨啊，點樣分發啊，每一步都係咁咧。就最好笑係咩咧？就係有啲人咧就竟然咧就嚟揾食啊！就係、是、咧，就話我有一批口罩咁樣，幾多錢咁樣？個數目已經係天文數字啦。 包括係呢個嘅過千英磅啦，1200英磅啦，咁樣100個口罩咁樣。咁有啲就話我有一批俄羅斯嚟嘅，不過你要俾 Bitcoin 咁樣。咁咧亦都係講咧，就係話咧，我又唔 guarantee 會交貨俾你㗎咁。大佬，我個樣係咪真係咁傻咧？我想問一下。嗱，即係坦白講，我冇時間去應酬呢啲高價賣口罩俾我哋嘅人，我哋或者高價賣洗手液啊、消毒藥水啊呢啲，我哋只係希望你係支持我哋嘅，你有呢啲嘅口罩嘅，你可以寄過嚟俾我哋，地址喺下邊呢度。然後咧，我哋收到之後咧，係會同唔同嘅團體合作，將佢分發去俾需要嘅人。咁有啲朋友亦都感謝有啲人咧，就係將一啲嘅譬如酒精啊等等攞俾我哋。咁但係我哋需要，如果你有一啲 container， 即係一啲樽仔，攞嚟噴化妝品好、潔面乳好，或者即係化妝嗰啲可以噴到酒精嘅嗰啲樽仔，可以將佢即係分開咁。因為我哋分發落去咧，你好難成大桶咁樣抬落去。咁嘅話咧，你可以提供俾我哋。咁亦都係希望係義務性質啦。其實我哋真係唔會有時間同你去講價，一樽一個樽仔1蚊、5蚊等等呢啲咁嘅嘢。如果有你可以義務嘅免費提供俾我哋嘅，好多謝你。我代嗰啲收到呢啲人，多謝你哋。咁亦都係啦，有口罩嘅，我哋而家咧就朝住幾個方向去做嘅。其實咁，我覺得亦都唔係淨係咧就喺 local 呢度。你點諗住？如果呢個疫症係唔會短時間完嘅話，你要諗長一步，即係千祈唔好似邱騰華啊、林鄭呢啲咁嘅撲街咁。咁我而家諗緊兩個方向嘅，其實第一個方向咧就係仍然繼續咧係 source 緊一啲嘅口罩嘅貨源。咁我哋而家 source 嘅咧就係包括喺印尼咧，就喺呢個四水亦都 source 到一啲係會寄翻翻嚟。咁咧另外咧就係喺呢個嘅紐西蘭。咁應付幾多得幾多。總之就是盡力而為嘅啫，我覺得冇辦法話去到10萬、20萬咁嘅數目，幾千好、幾百好，我哋都攞到嘅就會分發出去。咁然後跟住係咩咧？就係長遠啲啦，要諗下點樣。咁我哋而家啱啱開始緊做緊一樣嘢係咩咧？就係將一啲可以再用嘅口罩，即係中間有個 filter 濾芯，換個濾芯就得噶啦。咁咧就喺 local 生產，喺 local 生產，外邊訂到個芯翻嚟，然後喺 local 生產嗰、那個面料啊，即係嗰個罩啊，嗰個殼。咁嗰個殼咧就攞酒精消毒就得噶啦。咁然後中間嗰個芯咧用到一段時間就可以更換嘅。咁呢種咧就唔需要話即係突然間咧冇咗嗰時死啦死啦點算咧咁。即係起碼都可以嗰個口罩用嘅時間比較長啲。咁因為而家你睇到咧，洗手液、消毒液點解咁緊要咧？就係、是廣東而家發現咗嗰啲嘅確診個案裏邊，喺佢嘅門病裏邊咧係有嗰個嘅病毒嘛。咁亦都有何柏倫都講咗啦，即係嗰個糞口，即係嗰個大便裏邊嗰個嘅出現嗰類嘅核酸，即係嗰種病毒嘅核酸都有嘅。咁所以就家居消毒都係好緊要嘅。其實咁有啲朋友就話咁可以點做咧？咁嗱，你基本上分開三樽嘢得噶啦，其實。冇嘅，咁你就可以咩咧？去嗰啲10蚊店，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嗰啲噴壺啊，有嘅其實，即係放酒精嗰啲噴壺。咁啊，三樽嘢，一樽係咩咧？一樽就係放呢個嘅細樽嘅咧，就係放搓手液。搓手冇嘅，就學董太咁講啦，洗手洗手洗手洗手，起碼你自己唱完首歌先啦。你諗一首歌可以唱70、60秒咁樣嘅時間嘅，唱完曬首歌又自己落生咁啊洗完。第二係咩咧？就係、是、除咗搓手液之外咧，就係咧將呢個漂白水稀釋1:49。咁你同時係攞嚟咧，就係倒落去嗰個 U trap， 即係嗰個 U 型水管嗰度消毒。同時係咩咧？擺落個噴壺嗰度咧，就係、是、噴自己嘅鞋底同埋地氈。如果你係入屋嘅話，因為你一路上邊可能會踩到嗰類嘅飛沫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咁你噴咗個鞋底消毒，噴個地氈先，個地氈亦都噴咗呢啲嘅1:49嘅漂白水嘅消毒液喺度。咁第三種就係酒精消毒。酒精消毒咧，我哋有朋友就提供一啲工業嘅酒精，我哋就用一啲嘅礦泉水去稀釋，去到75%，即係1份水對3份呢個99% 嘅酒精啦。工業酒精99%嘛。咁咧就嚟作為呢個家居消毒嘅用途。咁就係我頭先講啦，門柄啊，嗰啲地方啊，手機嗰個面啦。iPhone 最容易了，即是大家傳來傳去，手指篤來篤去， 咁然後咧就係個面嘅消毒咧，呢個面嘅消毒咧係需要嘅，其實咁啊面部 pad 即係嗰啲咪alcoholic pad 就而家好似賣曬，其實都咁啊，甚至有人問我哋要唔要嗰啲嘅擦手液啊，居然話20几蚊一支賣俾我哋，咁但係真係慳翻啦，其實我哋冇錢做呢啲咁嘅嘢，但係我哋會盡量攞啲原材料翻嚟，咁我亦都幫我釀啤酒嘅嗰個朋友咧。就自己亦都係用工業原料稀釋，然後做咗一啲俾我哋。咁我哋都會諗方法去分發出去。其實，所以就邝永宣同我就係成日喺度忙於覆呢啲咁嘅電郵啊、PM 啊、message 啊等等。所以就你揾食就行開啲，真係唔好再揾我哋，已經好煩啦。其實已經係好啦，翻翻嚟講呢個嘅沙士嘅疫症嗰、那個嘅，即係而家點解會即係今日會有呢個局？又再進一步局部咁樣擠牙膏式嘅封關行動咧，咁樣就因為佢覺得如果帶頭嗱呢個咧就係冇擠牙膏式嘅抗疫防疫咧係冇擠牙膏式嘅，只有做多就唔會做錯嘅。我成日覺得做完之後零感染就好事，點解？因為成功防疫而唔係做錯啦。你唔可以就話誒、都冇事嘅咁，因為我以前2005年到呢個2012年咧，我都係政府工作。而在政府工作裏面亦都面對過豬流感啊等等呢啲。當時 quarantine 呢個嘅灣仔嘅維景酒店咧，其實咧亦都係一樣嘅，係霹靂手段，係冇得 negotiate 嘅。其實係因為你一 negotiate 嘅話，佢就喺嗰個位入咗嚟，機場入咗嚟，咁點啊？好啦，你睇到啦，而家佢去到呢個 Davos 嗰段時間，就高鐵日日到，結果就病毒日日來，就喺高鐵嚟啦。即係呢個叫做咩海通國際一姐啊，個老豆老母啊！咪就喺高鐵嚟嘅咯，即係喺呢個住個 W Hotel， 又住所有新鴻基嘅五星級酒店都俾佢住暈曬嘅，咪就喺高鐵嚟嘅咯。好啦，而家就飛機場啦。其實好多人話：喂，我準備買機票走啦。我想話俾大家聽，你有冇諗過，其實飛機場係感染嘅高危嘅地方咧？你隨時出境嗰下就可能中嘅咯噃。嗱，所以佢唔封機場，唔封深圳灣，而特別係延長呢個港珠澳大橋。深圳灣過嚟就將佢 direct 去深圳灣過嚟，係之前嘅啦，已經安排好嘅啦。所以呢個絕對唔係林鄭自己決定嘅。如果唔係，點會將深圳灣改道，就將港珠澳港改道去深圳灣呢啲車係已經安排好嘅。嗰啲就唔係叫做一般市民，一般市民第一而家都唔敢再翻去大陸啦，係咪啊？然後旅客喎，大陸唔出呢、這個。Visa 的簽注，即係呢個自由行簽注同埋商務簽注點嚟啫，係嘛？所以佢跌嘅人數就因為佢唔出就慢慢跌噶啦，即係國內唔俾出啊。好啦，咁邊啲人可以出咧？你要俾個窿，避孕套裏面俾個窿佢捐出嚟啊嘛，咪就係機場同埋深圳灣咯，係嘛？如果佢要直達由機場走佬嗰陣時，咁點啊？咪坐小汽車咯，即係私家車咯，港珠澳大橋咯。然後去機場走路咯，就係咁簡單。當全世界嘅航空公司都唔俾中國嘅飛機飛去嗰度，咁佢就要留翻呢一個咁嘅透氣位啦，呢個咁嘅對外接軌嘅窗口啦。咁所以我就好贊成民主派所講嘅，如果你唔封就和你塞，就係咁嘅原因啦。嗱，你必然嘅，我唔係話鼓吹咁樣做啊。而係話你一定有個後果，因為而家啲人個憤怒係自6月9日以嚟係最高嘅，我覺得而家對林鄭月娥嘅憤怒已經唔係咒罵佢嘅啦，而家係詛咒佢死全家同埋肺炎嘅啦，全家肺炎嘅啦，已經係詛咒啊！而家唔係鬧佢八婆死撲街，唔使冇用，唔係啊！你見到嗰啲市民係詛咒緊佢全家嘅，其實係即係無可奈何，又日日驚，又買唔到口罩。咁咪唯有詛咒佢死全家咯咁。咁但係佢仍然咁樣嘅目的係咩咧？就係、是、中共要留低一個咁樣嘅窿。呢、這個窿亦都係貨佢哋嘅權貴高層去準備走佬。好啦，但係呢個窿就唔捱得好耐嘅啫。點解咧？當香港同中國攬炒成為一齊成為疫區嗰陣時候，咁咪 ban 埋你香港咯。越南已經係啦，菲律賓已經係啦。係咪？睇下幾時到日本啦，係咪？就算台灣同香港老友都好，喂大佬，如果係咁，我唔知啊，仲有大陸人經香港入到台灣，咁咪仲大鑊，係咪？ 好啦，遲早呢一個窗空，呢個窗口啊，呢個中共權貴外逃嘅 window， 究竟可以保持到幾耐咧？都成為疑問。第二，你見到嘅喂，嗰啲中共高官唔少都感染嘅噃，係嘛？佢由深圳灣嚟，再由機場走嘅播毒嘅啫喎，其實係。咁好啦，去到幾時會封埋咧？咁樣咁啊，走得七七八八嗰陣時候就會封埋。但係到時香港已經成為社區爆發嘅逆浮啦，咁大家亦都無謂再去計較封唔封啦。佢條橋就係咁啦。只要一日快快脆脆確認社區爆發，佢喺呢個封關問題嘅政治壓力就會消失，因為已經變成係社區爆發，大家就唔再介意呢個機場係咪播毒啦，因為橫掂已經係社區卸開曬啦咁樣，所以佢就留翻呢兩個位。正正就是他心里面根本就不是以香港的防疫，他一开波已经进入抗疫了，你留意一下。其实对付这个肺炎是两个阶段，第一防，第二抗。美国、澳洲这些、意大利这些什么一有就即刻删，为什么是以防为主先？是人都是这样的，是吧？如果可以防到的，为什么要抗？唯独是香港就全城抗疫，防不勝防，完全不防，因為防不防就不是到他話事，這個就是所謂中共的直接管治的模式。我想問一下，之前很巴閉的中聯辦官員去了哪裡呢？煽動七二一襲擊市民的新界辦，為什麼不去組織口罩來香港派呢？為什麼全部銷聲匿跡的呢？是嗎？有權的時候個個衝出來也文也武，是嗎？大家走在一起，黃志文的時候，是吗？选举的时候走去轰这些自由党的人，叫他退选让个位给何君尧的，也文也武，现在去了哪里呢？为什么不去组织那些大陆的公司去送口罩来香港呢？为什么那些中国海外、中国建筑、中国远洋、中字头的中企在香港赚这么多钱，千几亿起条大桥自己落袋不少了吧？为什么不扭返少少出来给口罩香港人呢？没有，今天还会扑街吗？記者問林鄭會不會給市民口罩，林鄭說不會。其實政府的庫存根本就不是她所說那麼多，因為她今天都答不到為什麼會有 CSI 叫做 Correctional Service 的 Industrial Unit 工業組的產品叫做 CSI 是流入了去汕頭，流入了去民建聯的區議員，流入了去叫香港義工聯盟那裡，流入了去屯門大媽那裡，阿娜娜嗰度，大家都戴住 CSI 嘅口罩嘅咧。我想問下，唯獨是最需要嗰啲，喂大佬，中大院長、醫學院院長自己都冇口罩，大家你有冇睇過佢自己嘅 Facebook？ 中大醫學院院長自己都冇口罩，所以喺咁嘅情況下邊，如果你叫佢敢公開呢個香港嘅口罩嘅數目，暴動都似，我話俾你聽，真係暴動都似。點解啊？因為嗰啲口罩就用各種各樣嘅渠道，喺呢個物流服務處處長嘅眼皮下邊就走咗出去，走咗翻大陸，走咗去建制派嗰度，唯獨是走唔到去香港人手上。建制派再派俾你就施捨俾你，然後攞嚟買票，準備九月選舉。咁你中聯辦嘅官員係咪做緊呢啲咁嘅嘢咧？我想問一下，嗰、那個香港義工聯盟後邊就係范徐麗泰、曾玉成、黃志文派口罩。是吗？拿了你个人资料去派口罩，在一个全城危机恐慌、人命关天的情况底下，什么扑街的人会在想政治呢？就是中联办，就是林郑月娥。你说那些罢工的医护想政治，我想问一下，他们想的政治定和你想的政治是什么政治？他们是为了公众的健康去防疫，你是想帮建制派败部复活九月选举，用口罩来去 manipulate 市民。大家攞完口罩嗰啲人，記住一定唔可以再投呢班撲街。大家記住，如果唔係嘅話，你將來豬狗都不如。如果一啲咁賤格嘅人係繼續管治香港嘅話，將來我哋豬狗都不如。我話俾你聽，呢、這個口罩嘅政治就係林鄭、劉江華諗緊嘅嘢，就係、是、邱騰華諗緊嘅嘢。我想話俾大家聽，一月二十二號點解咁關鍵嗰個禮拜？当世卫不出这个 warning 的时候， 何一成22号宣布就是这个口罩的存量，同埋呼吁市民要戴口罩。澳门23号卫生局长姓李的开记者会告诉大家，全澳门50间指定的药房用身份证每人限买10个口罩，然后到第二批来又可以再买，已经介入市场去稳定供应，是1月23号扑你的街。这头世卫讲完没事他即刻做了这些事，为什么？因为摸穿了世卫与中共的关系。这个就是林郑月娥和何一成的分别，不是 IQ 高低，而是一个人的人格和价值观的分别。到今天有没有人告诉我张建宗，有没有人告诉我现在市面口罩的存量是多少？为什么政府私家医院私家诊所连向中文大学医学院院长都没有口罩？我想问一下，扑你个街！最关键那段时间去了哪里？在 Davos 当全球抢购的时候，中国央企海外小粉红为了向中国共产党这个效忠而是扑口罩扮志愿者送回去的时候，你全球哪里买得到？我想问一下，是吗？我知道很多城寨的观众都是在自己住的地方周围帮我们扑，是扑不到的。其实真的他们自己都没有的，其实自己国民都没有。你可想而知，即当他们爆发的时候那怎么办？是吗？你连最简单这个叫做 resources management， 我不是跟你讲政治，讲行政，我现在跟你讲 EO， 一个 EO 都懂做的事就是资源管理，都竟然可以做到这样，是你想象不到的，是90年代的水平倒退到现在这样，你是完全想象不到的。这个口罩问题我们经历过 SARS 已经一早知道了，而竟然现在就是为了留下不派给市民，就是因为要给医护。为什么？因为存量不够。很简单，你有数得计的，18万公务员复工，每人4个小时一个口罩，我当你一日8个小时只是回一日2个口罩，18万公务员就36万口罩，一日10日360万个。好了，资助机构为什么学校发服不到货？没有口罩。其实因为一个学生一间学校，我当你千二学生一千学生加上 staff 等等 kick club， 一千学生四个一日两个口罩，一日要2000个口罩，一间学校你怎么复货？我想问一下，是吗？未计那些而家有些政府前线的部门都没有口罩的，其实是私伙带回工的，是吗？你不要说那些国泰等等都没有口罩的，国泰我讲紧那些港龙啊，那些员工 Hong Kong Express 啊，那些是没有口罩的。其实是你说第三世界，第三世界都不如。为什么？我的朋友是靠个印佣在印尼放完假回来带了口罩送给个雇主，感激流涕。其实终于知道，哎呀，这个印尼的工人其实是对我很好的。其实菲律宾也没有口罩，因为之前火山嘛，菲律宾都没有，唯独是印尼。是吗？现在是香港沦落到这样的地步，你说我是国际都会日日射 TG， 是吗？新加坡没有口罩，那怎么办？1月30号，世卫一公布，新加坡武装部队即刻开工，通宵开工做口罩的新加坡军人，新加坡武装部队即是新加坡的军队嚟嘅，就是入去生产线即刻做口罩。香港是咩？是逼监房里面的女囚犯加班。你听到你唔兴？坐监仲要做埋呢个苦工奴役，你兴唔兴啊？他張建宗冇所謂㗎，佢林鄭梗係冇所謂啦。佢啲家人喺唔喺香港？我想問一下，佢會驚冇口罩咩？但係諗下，係要監房裏邊嘅囚犯去勞役佢哋去生產。嗰啲警察做緊咩？喺太子拆緊人哋花壇啊！當日 新加坡武裝部隊做緊口罩嗰陣時候，台灣軍人做緊口罩嗰陣時候，香港解放軍去咗邊啊？點解要揮明院啊？點解唔喺解放軍嘅軍營啊？點解唔喺軍醫院啊？有冇人解釋得到啊？我話一早已經講港中醫院聖公會隔離嗰座港中醫院喺林鄭斜對面下阿里不道，我以前每日翻工都見到嘅嗰座醫院，丟棄咗兩年三年。點解唔攞嗰座醫院嚟俾醫護人員做隔離宿舍？我想問一下，係咪林鄭條命值錢過我哋啊？值錢過佢哋啊？大家唔信去嗰度睇下，係 perfectly OK 嘅嗰度係。佢最近嘅居民就係林鄭，除此之外隔離係冇民居嘅。其實你諗下，如果你再一路咁樣揭露落去呢啲咁嘅情況，香港我一早上個禮拜已經預計係會進入暴動嘅邊緣啦，已經係。到而家仲要撲緊口罩，每日我睇住《蘋果日報》，今日莎莎就有3000個醜，聽日呢個卓越就有2000個醜，然後啲人就四五點就去排隊，朝頭早啊講緊。如是者，大家諗下，已經接近一個禮拜，已經接近一個禮拜。香港號稱物流中心、世界航運樞紐，喂大佬，我哋唔係孟加拉達卡，唔係呢個肯亞、內羅比啊，大佬啊！是世界航運物流中心啊，運不到你，郵政處不用上班，口罩堆積如山，然後為什麼停工包括郵政不叫他們開工，寄回來的寄不到，然後跟著本來訂單世界工廠在中國，那個廠即使在外國，但是它生產基地在大陸，結果大陸政府進駐了那些工廠，不准他們將貨出口。香港8月25號之後，淘寶都訂不到口罩來香港啦，係嘛？所以我就係話，我今日網上睇咗一段一個 post 好得意，佢話好人一生平安叫做。佢話如果你支持過六月嘅抗爭，你一定有口罩；如果你支持過手足，你喺前線一定會喺物資站有人派個口罩俾你。然後你一定因為你要呢個對付呢個嘅警暴。你一定有強健的體魄，是吧？而你不信這個林鄭政府，所以你一早已經知道這個疫症是會爆發，是不會好像黃永、潘麗瓊、屈永賢這些人說疫症是造謠。現在撲緊口罩的當然有一部分是普通市民，更多的是什麼呢？其實是過去那半年撐警和支持林鄭政府的廢老藍絲。其實口罩對我哋嚟講，就算冇嗰隻 surgical 嘅，點都有個韓星嘅花粉口罩啦啩，係嘛？你遊行過嘅，一定攞過啦呢啲口罩。所以喺咁嘅情況下邊，連口罩嘅資源管理都做唔到嘅一個政府，仲有啊，其實佢翻嚟懶有型啊，成立四個組織啊，一個叫做 public engagement 嘅，個組長叫劉江華，我想問一下。由25號到而家2月3日，有冇人見過劉江華咧？點解所有社區裏邊嘅隔離設施，麗晶嘅呢個肺炎診所，呢、這個姚宗儀紀念館嘅隔離設施，同埋呢個嘅輝明苑，唔係劉江華出嚟解説嘅咩？一次過，點解每次記者會都見唔到劉江華咧？我想問下，佢係四大組嘅組長嚟嘅噃，係嘛？嗱，應變就係啊呢個張建宗。Public engagement 就是这个刘江华，传媒沟通资讯发放就是这个 Patrick Lip 聂德权，medical 的就是这个陈肇始嘛，卫生公共卫生。那民建联前副主席刘江华去了哪里呢？请问为什么 Public engagement 现在变成日日在美孚那里打人的警察？为什么刘江华不是下去叫那些防暴警察撤退的呢？你不做 public engagement， 而家美孚居民出嚟反對，你就剝到個細路，琴日剝到差唔多老張都見埋。唔好講話叫佢哋去做口罩呢班撲街，我想話，仲喺度剝緊人喺條街嗰度。呢、這個疫症係反送中嘅延續，我想話。好彩我哋有反送中呢個階段，如果唔係香港真係死得人多，我話俾你聽。 第一，香港人已經不再信林鄭這個政府，不再信陳肇始。為什麼？因為陳肇始連 TG 是什麼都不敢公布。世衛指引就說要公布啦，你這麼喜歡聽世衛指引，為什麼不根據這個世衛指引公布政府採購的藍色水裡面是什麼成分呢？催淚水有什麼成分呢？射落我們的身上那些不敢公布。中國的手製的催淚彈，手訂的催淚彈是什麼成分呢？300多度的，大佬，個溫度燃燒是三級燒傷啊，是嗎？正正因為我們不信這個仆街政府，所以根本一開始我的節目在12月已經說不要信，一定會爆發，一定會爆發。他說造謠沒事，結果一定是調回轉想，叫大家拿口罩。為什麼在腹袋裡面我還派擺個口罩給大家，還有要叫大家去清潔個渠蓋，還有回去整個的按鈴那個按掣那些的消毒，就是這樣的原因。是一定不能相信這班人，全班政府裏面今日無一例外全部都是可恥之徒。所以我上一次講全部落地獄，我很少這麼極端去詛咒的人。但當你覺得政府令到你絕望的時候，你只有一個方法，就是不斷去詛咒他。這個是其中我自己認識的一件事，就是1970年在日本的這個四日市，當時日本的政客自民黨包庇那些企業不斷去在空氣污染的情況下不出聲，然後在四日市裏面的居民出現很多的肺炎的症狀和哮喘，然後到發現是因為空氣污染去告他們，但是沒有人願意受理，沒有律師肯打官司，各種各樣的警察去阻撓這些的受害家屬去伸張這個正義。當時這個密宗，即是空海大師的徒弟，一路很多年日本密宗的僧人，就組織了這個叫做祈禱，用祈禱念咒語的方式去擊殺這些企業主，詛咒他們。他有一套說詞的，念的咒語來的，其實就希望地獄惡鬼出來將他們拖落地獄等等這些東西。每天就是這個那些污染企業的老闆屋企門口念足4小時，念了3個月之後，17個企業的老闆自殺，同埋高層管理人員，剩翻嗰啲企業就叫警察走去拉呢班僧人 ，total 8個僧人，日本密宗8個僧人。點解我咁認識呢？就係呢個之前舊年8月係一個展覽嚟嘅，嗰啲當時嘅新聞照片就係呢個叫做祈禱擊殺團定唔知乜鬼嘢，就係念咒語，就話佢哋即係恐嚇佢哋。警察就話冇 case 喎，你點樣證明到個念咒語可以殺到你咧？咁這個就是一個極端小市民沒有這個公義得不到伸張，制度保障不到他們的時候，就由宗教力量去詛咒那些做壞事的人，是令到他們呢是要付出代價落地獄。所以我說現在你見到街上的人是詛咒林鄭的，已經不是罵他的了，已經是詛咒他死全家，詛咒他染肺病，染這個武漢肺病了，已經是。這個不是我們過去香港人的一種 style， 香港人懶西方文明 gentleman， 在立法會辯論都不要揣測別人的動機，90年代我認識的香港就是這樣，其實。但現在竟然是去到這樣的地步，是以詛咒林鄭來去希望正義得到伸張。他竟然厚顏無恥地日日繼續在這裡對著記者在這裡大放厥詞。最慶幸我是那天見到他講世衛的理據出來，什麼歧視的性的理據，根本就是硬硬去歪曲世衛，而去 justify 他不封關這件事。他不封關這件事不是取決於他，他可以公開說，我覺得我是希望香港盡快可以封關，但是因為中央另有考慮，香港人不會怪你。我覺得這個跟陳同佳案是一模一樣。為什麼？為了落實中紀委的要求，結果我幫你度條橋，叫做潘曉穎伸張正義，夾埋周浩鼎，夾埋李慧瓊，然後用呢樣嘢嚟去包裝一個法例，然後去 sell 俾我哋，然後造成一個軒然大波。其實你諗下封關 ，exactly 咪就係送中嘅一個 100% 嘅翻版咯。 而所有的錯誤都如出一轍。咁你開心建成話我係幫大陸捉貪官嘅，其實係唔係搞你哋嘅，係嘛？都冇咁賤。好啦，而家亦都係一樣。你話我點解唔封深圳灣同埋呢個機場？根本政策係 defend 唔到嘅。如果你從防疫嘅角度嚟講，係完全 defend 唔到，你只會變成係一個無恥之徒。因為你每一個論據一講出嚟又係呃人，一講出嚟又係呃人，等於你話為潘曉穎伸張正義一樣。你一講出嚟，大家就唔信你啊嘛。而家亦都係一樣。好啦，都成個政府冇信任，靠商人、靠市民、靠社區、靠議員、政黨自力救濟嗰陣時，大家最後尾會問一句：我要個政府嚟做乜嘢？我交税嚟做乜嘢？30多萬俾你陳肇始，唔通俾你喊啊？哭哭啼啼，自己應該做嘅嘢冇做好。陳馮富真敬禮喎，喺中央電視台嘅訪問。除了这个埃塞俄比亚的政棍，另一个政棍陈冯富珍，两个夹埋一起帮习近平去打造他成为抗疫英雄的形象。是吗？这些东西大佬，你看大陆的媒体一样，永远都是多难兴邦，永远都是扑街那些官员豆腐渣就不去追究。然后是什么？然后就变了解放军，变了中共党中央怎样去为市民。大家想想。12月26日，當時武漢實驗室已經確認呢一個係新型嘅冠狀病毒，係12月26日。我話俾大家聽嘅日子，大家一定要記住，因為你會睇到曬呢個成件事，好快兩個月之後就會扭曲成為習近平領導抗疫成功。但我哋一定要記住。如果不是對不住謝婉文醫生，12月中武漢出現神秘的肺炎，在醫生的社交群組裏面，在微信裏面已經流傳。12月30日，武漢的眼科醫院的醫生李文亮發了一段微博，華南海鮮市場確診7宗病例，沙士病例。然後當時武漢的媒體就說有27宗肺炎的個案，而家仍在調查中，冇講係沙士啊，係講緊12月30日。結果李文亮係俾武漢公安捉咗去，係嘛？依法處理。當時喺呢個群組裏邊，嗰8個都係醫護人員嚟，李文亮自己都感染到。好啦，然後跟住12月26日，有匿名嘅人士已經指出。檢測到呢個係同沙士相類似嘅冠狀病毒，亦都向當時嘅領導匯報，係12月26日。然後12月31日，當時中共向 WHO 通報嘅就係呢個肺炎啫，講緊係一個肺炎嘅病例，唔係講緊係呢個嘅沙士病毒。好啦，1月9日先至公布呢個嘅。基因排序，这个病毒的基因排序，当时就是说有59个案例，而这个冠状病毒是一个同沙士，这个病毒是同沙士相似的新型冠状病毒，是1月9日。这个埃塞俄比亚政棍是1月9日已经知道这个公布的基因排序，1月9日。1月11日和17日是没有病例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湖北省两会期间，湖北省召开两会，所以没有确诊个案，是没有出现过新确诊个案。这个病毒是识跟着共产党习近平所指挥的，其实。然后武汉市政府继续容许农历年间的群众运动继续进行，然后还要举办这个40000人一起吃团年饭的万家宴，大量的武汉人外出过节，病毒就是在1月11日到17日两会期间一路扩散，管日上到去见到不掂，走佬就是那时了。1月20日，钟南山接受访问，证明病毒是会人传人。1月21日，人民日报先至去刊登武汉肺炎事件，表示习近平发出重要指示。1月22日，然后先至立即动员。然后在这个12月26日。到1月22日之間，中共做過咩嘢？我想問一下大家，記住係12月26日到1月20日、22日之間， 中共做過咩嘢，香港喺呢段時間做過咩嘢。林鄭月娥係1月22日嚟我香港，1月25日翻嚟，即係話喺習近平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喺湖北省進入緊急狀態嗰陣時，林鄭月娥去咗 Davos， 冇提早翻嚟。當時習近平已經下達動員令，大家記住，無論口罩好，疫情擴散好，都係喺嗰段時間。你而家做乜嘢已經太遲，其實我哋嘅命運就係等住成為呢個疫浮，等住呢個旅遊警告，等住呢個封關。香港人一樣入唔到美國境。好多人話咁而家走啦咁。其實我自己想問，唔係話大家驚唔驚啊？而係話而家去到二月底嘅機票，我相信已經買唔到噶啦。其實已經係香港下一波恐慌，唔係出現口罩恐慌，係外逃。是外逃的恐慌，是因为极端不信任这个政府而大家用脚走路了，不想再在这里受尽折磨。疫症你问我戴口罩，我们经历过沙士的时候，我沙士的时候我感觉是没有今次这么恶劣的，其实又是每天我都要戴口罩，还要戴那只 N95 呼吸很困难。但都那时候大家知道张国荣自杀4月1日，大家都很 depressed， 但是那種 depressed 是沒有今天那麼厲害，因為今天你是不知道我們的會跌到怎樣，這個才是最大的恐懼。因為你知道那班官僚是中共叫他做什麼就做什麼，不是 defend 香港人，不是為了個社群，不是為了我們這個香港人的利益而做事的。呢一種嘅冇底線嘅政治行為，你哋係預測唔到，我哋預測唔到，我哋預測唔到陳肇始可以咁撲街嘅，我哋預測唔到邱騰華可以咁賤格嘅。呢個先至係我哋嘅恐懼嘅來源，唔係因為淨係冠狀病毒。冠狀病毒自己喺屋企少啲出街，勤洗手，大家都知嘅呢啲，我哋都係嘛，盡量攞多啲口罩，揾到 source 到翻嚟派俾有需要嘅人，我哋都會做。但我哋嘅恐懼，我哋嘅抑鬱係嚟自咩咧？係一種咁樣不斷不斷向下，經過嗰7個月，一路咁不斷向下，幾時到底唔知。我只每個禮拜喺度鼓勵大家正面啲睇落去，我哋係一個命運嘅共同體，兄弟爬山，大家無論點都好，一齊眯埋眼行上前。其實係一個好望翻轉頭，其實是一個好艱難嘅過程。亦都唔容易捱過去，而我估計今次嘅疫症係會令到更加多有抑鬱症嘅人發作嘅，因為嗰種嘅抑鬱同抗爭嗰種抑鬱係唔同。你對同人冇信任，冇咗社交活動，只係不斷喺度 loop 呢啲嘅新聞片，見到林鄭月娥記者會就想打爆個 mon 等等呢啲咁嘅嘢。但係亦都冇辦法逃避，我覺得。當然你話如果離開香港可以是其中一個選擇，但現在你去機場你都很容易被感染，其實根本我認識很多有錢人都不回來，甚至是已經離開了香港，在過年之前不回來。但我總是一個希望是什麼呢，就是我經常都舉例好像這個 Star Trek《星空奇遇記》，我以前很喜歡看的一套科幻電視劇。其實《星空奇遇記》裏面其實去到哪裡我只是這樣好，大家都不知道其實，但總之大家同一條船裏面那種感覺就很強烈。這7個月來也是一種很強烈的這個 brotherhood sisterhood 的感覺，所以也是無論如何我們都要用自己的方法，每人走多一步。所以我成日都講旁觀而不就手，就係咁樣。盡量令到自己係處於一個正常嘅一個生活狀態。正常嘅生活狀態即係咩咧？就算無論確診個案一路上升都好，呢個係預計當中嘅。其實大家都唔好覺得好似自己陷入一個好孤立嘅情緒，因為嗰個係殺人嘅嗰個情緒係會，嗰種絕望孤立嘅情緒係會殺人。 所以盡量我有時間可以做到節目，但係冇唔使翻工，冇嘢做嗰陣時候，我亦都會如常地去即係展開我自己一路會做嘅嘢。其實咁包括就係頭先講啦，我哋去諗下點樣可以。其實啱啱先同一啲嘅可以做口罩嘅人傾完，嘅朋友傾完，點樣去做一啲即係再用嘅口罩。去外國進口一啲嘅心累心過嚟，咁起碼都係即係 encourage 自己，我覺得係一樣即係、就是、工作裏邊呢個好緊要嘅。其實如果唔係真係人都癲，我覺得即係、就是、你自己情緒都 manage 唔到。咁另外就係寫稿啦，每日咁喺節目結束之前咧都可以講一講嘅，賣少少廣告啦。咁我自己喺台灣嘅參與咧，有份參與嘅，即係喺台灣一個媒體叫報道者。一個網媒，大家有機會可以上去看看啲文章，係好有深度。咁佢過去半年咧就係採訪香港嘅呢個抗爭，咁啊有好多深度嘅訪問啦。咁我自己有一篇文章喺裏邊嘅，收錄咗喺裏邊。咁就係叫做《烈火暴烈火黑潮》，係啦，《烈火黑潮：城市戰地裏的香港人》。咁就喺1月22日先至喺台灣面世。咁呢本書就～我現在安排緊，即係可唔可以，即係我自己會訂一啲部分過嚟，咁將來到貨就可以，即係大家可以買。咁呢本書相當份量嘅，其實係台山讀書共和國，我經常介紹嗰啲書嘅，其實咁就喺呢個同讀書共和國下邊一個出版社左岸出版社出版。咁裏邊嘅編採啊，佢哋嘅總編啊 Shelly 都係即係我認識嘅台灣媒體嘅朋友嚟，咁係互相幫忙、互相支持。咁我亦都感謝台灣嘅。媒體咧喺呢段時間，即係對香港嘅關懷，同埋佢哋會思考香港嘅問題，亦都有啲角度俾香港人去參考。裏邊一篇好長篇嘅訪問就係呢個吳瑞仁嘅訪問，好值得大家睇。咁呢本書就大家唔好話幾邊度有得賣，因為據我所知就應該未運到嚟香港，應該1月22日喺台灣出。咁可能喺台灣嘅朋友可能會有啊，可以或者博客來可能會訂到其實。咁嚟到貨之後咧，我就會訂一批啦。我諗而家聯絡緊，可以訂100本過嚟咁樣。咁有機會我會即係有個網聚聚會去介紹呢本書俾大家。咁我講個 part 就係講中共直接管治同英國間接管治嘅分別。咁都幾長嘅篇文。咁我自己諗翻轉頭，其實喺呢個反送中一路到而家疫情，其實我自己寫都我諗超過10多萬嘅文字，即係唔好講拍片啊、視頻啊呢啲。咁亦都係令到自己能夠即係喺香港繼續做落去嘅一個原因嚟嘅，係希望同大家同行，可以提供到一啲嘅觀察或者係一啲嘅心理上嘅安慰咁都好啦。其實如果冇嘅，咪大家跑下步、食下嘢、笑下咁，飲下啤酒、沖下咖啡都得嘅。其實咁所以咧，就生活仍然係要繼續嘅，我覺得。最緊要唔單止係自己 physically 要 fit 個人 ，mentally 亦都要咧係調理好自己嘅一個精神狀態，迎接更艱難嘅時間。我自己講過，2020年係好動盪嘅一年，當時我已經預計即係會有呢啲咁嘅情況發生。咁亦都係庚子年，亦都係兇年，係一個人禍之年。咁但係無論如何都好，當我哋嘅期望好差，但係出嚟唔係太壞嗰陣時候。咁起碼自己心情都會好啲啊嘛，係嘛？好啦，咁所以咧就喺今日節目結束之前，同樣呼籲大家支持我哋城寨 FPS 2629640，同埋如果你有物資，包括係嗰啲嘅可以裝呢個消毒液嘅樽仔啦，或者係你可以 source 到口罩啦，你都可以寄嚟或者係聯絡我哋。咁咧就我哋收到之後咧，就會我哋自己我同抗疫酸去。基層工人嗰啲我哋可以揾到嘅，其實咁另外一啲就係譬如露宿者啊，或者係嗰啲基層家庭嗰啲，我哋就會同啲團體合作，就由因為佢哋有接觸開嗰個網絡，咁分發，因為要適時，即係要快手嘛，到位嗰陣時咧就會快啲。咁就如果你話我想幫手，我可以做到乜嘢咧？咁就你問我都冇用噶啦，其實你自己諗到嘅就揾人一齊去做。咁所以咧就。反而工作是 encourage 自己的一個方法嚟嘅，我覺得我自己譬如寫稿啦、發表政見啦、拍 video 啦，同埋走出去即係街嗰度去分發啲物資俾人，其實都係一個令到自己 嗰個唔好太過係陷入一個孤立，好似好灰同埋孤立無援咁嘅一個情緒嘅狀態嘅方式嚟嘅。咁呢個就係我自己嘅即係自我呢個我自己嘅 therapy 嘅方法嚟嘅。咁可能對你嚟講都有用，可以參考下。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聽日 Anthony 會翻嚟，咁咧就繼續開呢個林鄭中共波啦。聽日再見，拜拜。